的心思我早已知道，姐姐我是过来的人了，只是若被父王知道如何是好。 大姐，小妹主意一定，顾不得冒犯天规。 这人间善有高低，人有好坏，妹妹你年纪太小，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大姐，还望大姐鼎力成全。大姐， 也罢，你不善可在身边， 现在甚怕， 我这有难想一指，你待在身边，若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此想，我姐你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的 不得，若被余弟知道，萧神吃罪不起。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殃。

有错意。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，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地谢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

走掉一生，我到死李鸿才可见相，红丝巧系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。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